盗墓搜集，作者邪灵一把刀，播讲小龙哥。 第152章，咁要抌呢两粒灵珠落海就简单啦，我哋就将其中嘅一个窗打开，唔理外边啲咩狂风冷雨啦，直接就将嗰两样嘢掉咗出去，佢哋一下子就被海浪吞没咗。咁跟住接落嚟，我哋就只能够等啦，或者讲已经系冇晒办法做其他嘢，鲤鱼只能够努力咁操纵住个船只，避免啊俾啲海潮激翻。我哋唯一能够做嘅就只能够拖延时间。吴思东同埋段飞终归仲系年轻，遇到咗呢件事，个面色已经惨白，目光系咁盯住外边，亦都唔知道喺度谂啲乜嘢。啲嘢啊抌咗落海，浪潮嘅情况仍然都冇咩改变，风力好似仲越嚟越强添。就喺呢个时候，鲤鱼突然间大叫：弊啦，后边！后边，后边又点啊？大家做完晒一切，已经心沉如石噶啦。突然间俾佢咁一叫，个心又是滴翻起身。呢一种咁样嘅忽上忽下嘅滋味，唉，真系好难顶。佢所讲嘅后边，明显就系指船尾啦。好似后边又发生咗咩变故？呢个时候，我哋喺个船舱入边，显示屏又系蓝屏，根本就冇办法睇到后边嘅情况嘅。鲤鱼又咁突然间嘅大惊失色，与此同时，阿英又系咁盯住前方，嘴里边亦都跟住讲：哎呀，玩完啦，后边嚟啦！豆腐系忍唔住嘅人嚟嘅，佢系急咁讲：喂，你位两位祖宗，你究竟喺度讲乜嘢啊？鲤鱼啊，吞咗啖口水讲：大家做好弃船嘅准备啦。咩话？我哋啊真系惊讶不已。阿英指住前边讲：你哋睇前边嘅海浪系唔系已经喺下降，后边嘅海浪就高低有错落。咁即系前边嘅海水下降得越厉害，嗰面我哋后边嘅浪就越大咯。行船遇到咗风暴，最怕嘅就系呢种情况，翻船嘅几率好大啊！ 内行啊睇门道，外行啊睇热闹。经由阿英咁一讲，大家就猛然醒。林教授亦都即刻讲：咁快啲准备救生艇啦！我讲嚟唔及啦，救生设备咧都喺个船尾，而家要准备救生艇一类嘅，必须要跑去个船尾。咁按照而家嘅情况嚟讲，已经系唔可能噶啦。阿英即刻攞起咗救生衣，指挥我哋着上。神色嘅满系绝望咁讲： 系生系死，大家就睇命啦，各位执生啊！ 匆忙之间，我哋竟然唔记得咗个细蚊女。就喺呢一时候，一个让大家目瞪口呆嘅一幕出现咗：一件救生衣竟然凭空咁浮咗起身，向住个细蚊女嘅身上套过去。但系先飘到一半，又突然间跌落个地上边，好似又冇力再托起咁。听讲鬼魂系攞唔喐嘢嘅，我心知道唐光泽就喺呢度，我即刻将嗰个跌落嘅救生衣执翻起身，向住个细蚊女身上套落去。就喺众人做呢啲事情嘅时候，忽然之间觉得脚底嘅重心向前一倾，跟住大家亦都不由自主咁向前啊扑落去。一眼望过去，我哋只船就被一股嚟自后方嘅海浪啊托起。呢个时候啲海浪啊越嚟越高，船亦都越嚟越高，船头显然已经呈现咗向下嘅趋势。我哋向前边望过去，已经望唔到天空，只能够望到全部都系海水。我倒吸一口凉气，将嗰个女仔嗰件救生衣扎好啫。嗰一刻，所有嘅人嘅本性都暴露晒出嚟，纷纷就向住自己最信任嘅人而去。转眼间，我豆腐同埋顾文文三个就紧紧依靠埋一齐，搲住一条最近嘅栏杆。三个人嘅目光就望住越嚟越近嘅海水。如果今次能够避得过去，梗系好啦。如果真系避唔过，我哋就会跌入个海入边，一片嘅混乱当中。我谂起咗林教授， 点样讲，佢都系我阿爷嘅故人。不过未等我嚟得及拧转头睇佢一眼嘅时候，成部船已经倒掟咁啊，扎咗入个海入边。随即而嚟嘅就系海水冲开咗大门，玻璃炸裂，倒灌入嚟，瞬间乜嘢都睇唔清。大家事先都已经做好晒准备，一旦个船只遭遇难落水嘅时候，第一时间就要从船里面游出去，因为船体嘅体重，由于系倒掟咁落水，所以呢下沉嘅速度系非常快嘅，我哋必须尽快离开船只。但即便有计划，海水灌入嚟嘅嗰一刻，这个巨大嘅冲撞力仲系将我哋所有人都冲散晒，混乱而激烈嘅海流等人根本上冇办法擘大只眼。我身边嘅顾文敏同埋豆腐亦都早就消失咗，唔知道被冲咗去边度。喺呢个时候，我就只能够按照原定嘅计划进行，凭借住印象当中早已确定好嘅方向就游过去。因为我事先就已经谷咗一大啖气，咁我谂大概可能喺水下边撑三分钟，亦都正因为我哋提前做咗准备，俾大家有咗缓冲嘅机会，所以游出咗船之后，我哋就一路向上浮，好快就浮出咗水面。我睁大眼一睇，见到四散分离嘅大家，机械人四个，李宇、阿英、豆腐、顾文敏、段飞、吴思东、林教授，仲少咗一个。我心里面一沉，四围咁揾，那个女仔去咗边度呢？被水流冲击入嚟嘅嗰一刻，大家都身形不稳，自身难保。咁唔通个女仔已经遇难？如果真系咁，唐光泽嘅一番心血咪白费咯。我心里面就叹咗一下，不过亦都唔顾得諗太多，毕竟我哋而家仲未脱险，失去咗个船只，咁就係真係冇咗一切我哋可以倚仗嘅嘢，喺暴风里面我哋随时都会死。眼睇住呢个海面仍然好似末日咁翻滚，我即刻喺度嗌，喂，所有嘅人都爬到礁石上边避险。呢一种情况点样讲都好，能够有个依仗物总好过浸喺水里面俾啲海浪系咁拍打要好。更何况救生衣呢样嘢亦都唔系点嘅啫，万一经受唔住条绳索一断，咁就真系玩完啦。趁住啲巨浪仲未嚟，我哋呢一班喺海浪上边漂浮嘅人就离我哋最近嘅礁石系咁奋力游过去。当然喺呢个游过去嘅期间，无数次俾啲浪头激翻啦，梗系唔使讲。等到我哋游到去礁石旁边嘅时候，所有嘅人嘅面色都惨白，有一半嘅人都系咁喺度呕。嗰啲系因为紧张、惊恐同埋体力透支下形成嘅胃部痉挛。稍微好一啲嘅就只有机械人四个。我睇咗一睇扯住粗气嘅大家，随之后顺住礁石向上望。大家睇唔睇到啊？嗰度有一个凹陷嘅地方，我哋过去嗰度匿下先。李宇抬头望咗望，扯住粗气咁讲：系啊，陈先生啊，真系有眼力。我谂呢一场风暴啊，仲要持续一个几钟头啊，撑过咗呢一个钟头，我哋就安全啦。众人喺呢个时候虽然都疲乏不堪，不过亦都不得不震腾腾咁向上爬。嗰一个系位于礁石南边嘅一个凹陷嘅地方，前后都有靠，左右亦都有托，人喺入边就应该唔会咁容易俾啲海浪冲出去嘅。好快大家都聚集咗喺呢个凹陷嘅地方，呢个地方嘅位置又唔系好大，匿喺入边就人逼人，一个大浪冚过嚟，我哋匿喺入边呢就要吸饱气，揞住只耳仔，眯埋只眼嚟迎接。呢一刻就真系好似受酷刑咁，啲巨浪一波接一波，根本上冇办法躲避，只能够承受住，忍受唔到嘅话，咁就真系只有死路一条。林教授虽然精神奕奕，但系毕竟都系上咗年纪，我哋几个人困喺呢个礁石嘅凹陷处，里面全部都系积水，浸喺里面呢就真系冻到入骨。 啲巨浪冚过嚟嘅时候，好似高压水枪咁，冇几个回合，林教授就晕咗。我见到咁样样就唔得啦，佢咁一晕，下一个波浪再打过嚟嘅时候，咁啊真係好容易溺水㗎喎。佢而家呢个咁嘅体质就真係顶唔顺喎。咁点办呢？豆腐咁一睇亦都嚟了，佢即刻对林教授旁边嘅吴思东讲：唔得，喂，阿吴同学，你睇下你哋嘅林老师晕咗啊！嗱，你又记住啊，等间呢下一波浪嚟嘅时候，你就要捻住佢个鼻，嘴对嘴同佢做人工呼吸啊，仲要将个耳仔啊塞住，唔系嘅话，一唔小心个耳膜就会裂噶啦。吴思东一听啊，成个傻咗眼。豆腐虽然离谱，但系讲嘅都系实话。人嘅耳膜系比较脆弱嘅，如果系啲强风啊灌咗入去，或者俾啲强力水流冲入去嘅时候，破裂同埋失聪嘅几率咧就非常之大。段飞听咗之后，佢就讲： 我帮老师揞耳仔。 就系喺呢个时候，情报员阿英就讲： 嚟啦嚟啦嚟啦，准备。 吴思东啊，冇办法。只能够长长咁吸一啖气，喺个海浪冲过嚟嘅嗰一刻，佢系捻住林教授个鼻，对住个嘴系咁做人工呼吸。我心知道豆腐系专登嘅，呢条友仔平时啊真系离晒谱，整起人上嚟嘅时候啊真系一大堆阴招。好啦，等到佢顶过咗呢一波海浪之后，吴思东系咁频频喺度吐口水，豆腐即刻讲：喂！你咁嫌弃你个老师啊？吴思东耍嘴皮嘅功夫啊，点够豆腐啊？佢而家面色白中大青。我见到豆腐玩过火啦，我就讲：唉，得啦得啦，唔好咁多废话。你哋条命保唔保得住都未知啊！而家居然有力气嚟耍嘴皮啊嘛！豆腐啊，顺势咁啊收咗个话头，突然间又叹咗啖气讲：唉，嗰个女仔啊，真系可惜啊！唐老哥咁走。真系走得唔放心啊！我心里边亦都唔系滋味，只能够换个角度讲，佢嘅精神状态有问题，父母又离开咗，以后活喺世上亦都系受罪嘅啫。而家去咗亦都好，算系一家团聚啊！堂兄弟八成八都系带咗个女去投胎啦。一讲起呢个话题，大家就有啲沉默。吴思东系咁帮阿林教授捻人中。将阿林教授捻醒咗，大家呢就又攰又饿，又冻又口渴，淋住暴雨，承受住呢啲咁样嘅连连袭嚟嘅海浪，嗰一种滋味真係辛苦到极致。嗰张顾文敏半揽住喺个怀入边，勉强帮佢顶住一下，但係佢毕竟都系女人，即便如此，佢都已经面青口唇白。至于段飞就咁更加唔使讲啦。不过呢，人都系有私心嘅，我连自己嘅女人都未顾得嚟，仲边有心情去照顾佢啊？就喺呢个时候，机械人一号就讲： 风暴好似少咗啲喎。 机械人二号讲：唔系讲仲会持续一个钟头咩？机械人三号讲：而家先过咗十分钟。机器人四号讲：我好饿。我抬头望咗一望。擘大个嘴接咗啲海水嚟解渴，发觉个风暴真係细咗啲喎。就喺机械人四个旁若无人咁去讨论嘅时候，我突然间发觉喺冇几远翻滚嘅海里面冒出咗一个巨大嘅黑影，好似系啲咩怪兽咁样，正向住海面上边啊趌出嚟。呢一个阴影啊非常之古怪，好似一个巨大嘅梭子，亦都唔知系咩怪物，大家睇到都好清楚，只觉得个满心嘅绝望。风暴都未过去，而家又唔知整个乜鬼古怪嘢出嚟。你又讲吓，唔通系海神？豆腐啱啱想讲嘢，嗰嚿嘢已经完全趌晒出水面。当我哋睇清佢个样嘅时候，豆腐出力咁吞咗一啖口水讲。 老陈，你揿我一下，我一定喺度发紧梦啊！ 所有嘅人都目瞪口呆，见到水面上趌出嚟嘅一样嘢，一时之间就好似个喉咙俾嘢塞住咁， 句话都讲唔出嚟。